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多想和从前一样，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多清风捎去安详。时光时光慢些啊，不要再让你变老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一生要想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，谢谢你做的一切，到手成 爱你永远不离不弃， 你是